是生命，闭上眼睛还能看到你微笑的美丽，为你摘了鲜花，让花枝染了指甲，想品尝你我做的饭菜，想为你作画，璀璨的光阴，许愿让时间停下，不让它久久残忍凋谢了生命之花，让我别怕，但上帝最终没有把你留下，来不及让我兑现之前对你承诺的话。 沉浸在城市中游戏，直到童话里相遇。 星空吐气的烟雾，孤独痛苦要有谁能清楚，亲吻照片的每张笑脸，抚摸埋葬的每一寸土，每个夜里都在期待和你梦里相遇，能够继续在打锣鼓后声传深深的吻，身体与灵魂送给最爱的女孩，她睁开双眼过后依然又是一场空白。